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哪些器官最怕过冬。因为这个寒冷的冬天对我们全身的器官都是一个全新的考验。面对这种气温巨降、风大干燥的季节，我们身体里边的有些器官能耐寒，有些器官特别怕冷，甚至呢容易患病啊。你像啊，血管呢在冬天会热胀冷缩，心脏呢最怕温差大，早晨的雾气呢最伤肺，冬季呢胃的代谢也会变慢啊。你像耳朵也是五官里边最怕冷的器官，所以说呢为这些器官做好一些恩外的保护，那么对冬季的保健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我们说血管，血管呢遇冷了以后呢收缩容易变脆，所以寒冷刺激使人的交感神经异常兴奋，那么容易造成心脏收缩力的增强，周围血管收缩，导致呢收缩压以及舒张压升高。我们打个比方啊，你像这个血管呢就像一个橡皮水管，到了天冷的时候呢橡胶就会变脆，如果水压增大就容易裂开。我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另外呢就血管本身来说也会遵循热胀冷缩的这个原理，夏季呢炎热血管扩张，冬季寒冷血管收缩。气候变化的时候呢血压的波动性会增大，导致脑出血、脑梗死等等这些疾病的增多，尤其是呢中老年人血管弹性本身就比年轻人差了，所以呢出现脑出血等等意外的几率啊就会更高。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冬季比夏季更难将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最好呢在入冬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血压的监测，根据情况调整用药的量。入冬以后呢晚上呢早点睡，因为你熬夜的时候呢心脑血管的生物钟也会被打乱，这样就容易导致我们体内过多的分泌肾上腺素和去加肾上腺素，让血管收缩，血液流动呢缓慢，粘稠度增加。对我们的心脏来说呢，心脏也最怕温差大。实际上心脏呢就是我们人体的发电机，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它为了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啊，它更加啊加倍的努力的工作，这样呢就使得冬天成为心脏的多事之秋。因为在寒冷的季节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加之气候干燥，那么人的生理机能反应比较迟钝，时常呢处于一种应激状态，这样呢就加大了心脏的负担。那么更严重的时候呢冠状动脉痉挛还会引起冠状动脉硬化斑块的破裂，血管堵塞造成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发生。因此呢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啊，在冬季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要护好我们的头部、手部、脚部。我们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戴手套啊、帽子、围巾、穿大衣，睡前呢用热水泡脚，刮风大的时候呢最好不要迎风行走啊，没事也不要出去。对于肺来说呢，早晨的雾气是最伤肺的啊，尤其雾霾大的时候，冬季天气比较寒冷，干燥的空气都要经过我们的肺这个气体交换站来进入我们体内，这个时候呢如果不加以保护， 不仅会诱发咳嗽等一些这个呼吸道的疾病，还非常容易落下病根，导致来年的复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格外的注意养肺，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胃了啊，冬季呢胃的代谢会变慢，俗话说呢，小寒大寒冷成冰团，这个时候呢正是脾胃病的一个高发季节。天气变冷了，胃的本身也有些疲惫啊，如果呢食用过冷的、过生的、过硬的食物，那么就会给胃带来恩外的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冬季人体的代谢变慢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过度的进补，比如说呢你吃太多难以消化的啊，你像大鱼大肉啊、补品啊，也容易把胃累坏。因此呢，从饮食上来说，冬季我们要多吃温的、软的啊，容易消化的食物，并且尽量给我们做到少食多餐，睡前三小时内不要吃东西啊，让胃呢也可以劳逸结合。另外呢，我们就说我们的鼻子吧啊，为了防止这个病菌从鼻子进入人体，鼻子是人体整个呼吸系统的一个窗户啊，和这个换气孔。冬天呢，鼻黏膜直接接触冷空气，它的粘液分泌减少，毛细管呢变脆了，鼻子的屏风作用也就容易变差，从而导致有病菌的空气啊直接进入我们肺里，增加了呼吸道感染的几率。另外呢，冬天是慢性鼻炎和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啊，这样呢也让许多这个老病号呢苦不堪言。为了帮助鼻子过冬，实际上我们每天呢，我们可以坚持按摩我们的鼻翼啊，两个鼻的旁边。方法呢就是说呢，你可以用两手的拇指外侧相互摩擦，在有热感的时候，用我们的拇指的外侧沿着鼻梁、鼻翼两侧上下按摩30次左右。早晨起床以前，晚间睡觉前各按摩一次，这样可以增加我们鼻部的血液循环，提高耐寒能力。为了防止鼻黏膜干燥，我们还可以每天睡前用温的淡盐水清洗鼻腔啊，起到一个滋润呀、清洁的双重作用。在空气质量较差的雾天，尤其雾霾天，或者是从温度较高的室内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口罩。再就是耳朵，耳朵的抗冻能力是最差的。我们人体里边，你像耳朵、鼻子、手脚啊，都处于这个末梢神经，血流量减少，因此到了冬天呢，就格外怕冷。但是呢，鼻子还可以呢，呼吸换气，鞋呢有这个袜子啊来保护的，手可以戴上手套或者是插进我们口袋里边保暖，但是耳朵经常暴露在外边。而且呢，耳朵除了耳垂部分有脂肪组织保护以外，其余部分呢只有较薄的皮肤包着顽固，所以说五官里边最怕冷的器官就是耳朵了。耳朵最容易长冻疮，其实就是怕冷的一种表现。最好的方法，我们就是从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戴上这耳罩，或者用宽大的帽子啊、围巾啊遮住我们的耳朵。从室外进入我们温暖的室内的时候呢，可以迅速的用手啊搓一搓我们的耳朵，让耳朵呢迅速的回暖。耳朵受冻后呢，我们不应该用热水袋啊温敷，这样会导致症状的加重。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 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冬季呢，天寒地冻，我们的心、肺、胃、耳、鼻啊、手脚都怕冷。关键是冬季呢，人体阳气的衰弱，阳虚就生寒，再加之呢外界的寒冷、风大，更容易伤阳，所以五脏六腑呢都会因为寒冷而发病。灵芝呢可以补五脏的阳气啊，因为灵芝可以补人的心、肝、脾、肺、肾啊，使五脏的阳气旺盛。阳气本身就代表温度、热量啊，阳气实际上也就是免疫力，阳气旺盛了，人的免疫力增高了，我们的五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维持人体内环境与外环境的稳定，增强我们耐寒的能力。当然呢，现在医学研究也证实，灵芝里边呢含有60多种有效的成分啊，对我们人体呢是一个全面的调节，对我们五脏六腑呢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灵芝呢可以双向调节免疫，免疫系统稳定了以后呢，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都会处于稳定状态，这样呢我们的五脏六腑功能正常了啊，我们的内环境稳定了，我们的各项机制也会处于正常状态。你像血压的调节，血糖的调节、血脂调节啊，都会处于正常状态，这样呢我们适应外环境能力呢就会明显增强。你像外界的冷啊、干燥啊、风大呀，我们能适应一些啊，尤其老年人适应能力比较差啊，是得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这个老年人有好多慢性病，我们本身呢从夏季到冬季的时候，到夏季、秋季、冬季，在这个季节变化的过程里边，我们的适应能力呢就比较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服用灵芝来增加我们内环境的稳定啊，使我们适应外环境能力呢逐渐慢慢的增强。而且灵芝总碱呢它可以呢扩张血管，这个扩张血管呢它对我们全身各个脏器的微循环啊都能得到一种改善。那么微循环的改善实际上气血充盈，功能增强，对心脏呢可以改善冠状动脉的微循环，使我们的心肌的供血供氧充足。那么对于气管呀、呼吸道的黏膜、鼻黏膜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可以呢使得鼻腔、呼吸道的黏膜、纤毛运动正常，使呼吸道的清扩能力增强，来充分发挥吸入鼻腔啊对吸入空气的一种加温、加湿、净化、过滤，也能促进我们胃肠蠕动啊末梢循环的改善，对于这个耳朵呀、手啊、脚啊，实际上都有一种很好的保护功能啊，避免因为外界的寒冷而引起各种疾病，尤其像手啊、耳啊啊，因为可以预防冻疮的发生。所以是灵芝本身呢它是全面调节，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使得非特性免疫和特性免疫细胞啊都得到很好的增加，数量增加、活力增强，充分发挥细胞免疫、体液免疫作用，也可以预防冬季容易出现的感冒。就是说经常服用灵芝啊，对这个寒冷影响的气管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